来的溜呢。 哎呀，是怎么出来溜了？ 溜溜不对， 六月六看不休。 你怎么出来个豆呢？ 是豆那没错，到我们老家都是豆。不豆腐脑就切糕，还有两个大馒头。 Yeah.

进册的完全不知晓，他要知道啊，写谱搬家满漏卷是八成好好好。哎 呦，花妈妈， 呀，你去 呀、啊，快点训我，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叫他们两个见不着，走。 我的脑 巧，又说我貌丑无才，我的身段不苗条。今日你到花园，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。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含羞草，你看看藤萝寒架，再看看柳腰，你看看兰花如纸，再看看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美美又娇。走一步梦山去，走两步彩云飘，不可我走一个连那连环步。 如此美貌的姑娘，你却不愿，就是一兄我呀。 失言了。 亲自去保镖，不可瞒。

我是聪明的都好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Thank you. 怎么那么黑，我的头灯怎么那么秋，两鬓苍苍苍凉了，可有归他哟，到晚更转不了不好， 表哥 您那叫仙人脚，您是心沉浮痛快，今天在娘房房早起路来看悠悠，他缠着悠悠不了不进去叫他乱天朝，不如你也没如远山笑，杏花眼流星儿透，我的姑娘骨儿高，香山茶烟泡脚口牙齿绿，人不粗不包有个高，儿带着八宝铁最大能是金刀，上山穿起半是红袖， 赶不上，生了气，撅着嘴。 坐在钓鱼台上，他问我一言，我在搭腔。 问姑娘鹊巢鸠占是何缘故？ 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城， 怎比我三媒六丈样样有？ 怎能够撇开这把婚酒，任凭你口吐莲花，我不放 啊。

小米稀饭下绿豆，香油打饼倒泡酥，看着胆气老尘土，背着老酒烫鱼红，心里高兴我做足数。 我靠说要喊